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又是我杰拉德啊，仲有啊罗伊啦，好难得啦，又好难得嚟一次啊， 系冇错，又出现 三个月一度啊。咁其实我哋之前咧有讲玩嘅，同阿老温啊、Stanley 啊倾过晒咩台中好玩啊、台南好玩咁啦。喂，其实台北或者北部咧，即系其实香港人都好熟噶，有咩特别嘅地方好玩嘅？其实台北方面。 終於等到呢個機會，你明唔明啊？各位觀眾朋友，我每次講親咧，唔係講啲嚴肅話題，仲講啲好正經嘅話題，咁啊俾啲機會發揮。其實我哋可以講飲講食講玩嘅啫，係咪先？ 講飲講食。 你揾老灣傾咁多人唔揾我傾啊！終於等到啊，終於話台北啊啦，醒水啊，終於啱啦，台北終於可以傾下啦。我諗不過台北應該大家都熟啦， 大家熟啊，所以先問你有啲咩窿路啊，或者新北咯，即係喺我嚟講都係台北噶啦，即係台北縣啊嘛。 系啦，咁我哋 咁样窿窿罅罅比较少啲啊。 系咪分开，譬如衣食住行各方面，即系分开嚟倾好啲咧？因为笼统好笼统啦，系 都可以噶。 即系譬如讲食先啦，以食你食为天，大家都出嚟台湾食嘢食啦，系啦。咁啊，夜市就唔使讲啦，个个都知噶啦。台北市系咪先啊？最大士林系咪？饶河士林吓，跟住宁夏夜市、通化夜市，咁呢啲都出名啦，系啦。咁啊，不过其实都可以。画龙点睛下，譬如话士林夜市，大家士林夜市都会食啲乜嘢咧？嗱，譬如我可以噏一摊，大家唔知有冇去食过？喺士林夜市咧，喺我谂下先，嗰条咩路咧？死啦！我突然间醒起咩路？咁士林夜市咧有一间咧系推车卖嘅凉面，麻辣凉面就好出名嘅。咁就好似叫做唔知老庙凉面定乜鬼名？我真系有啲醒起，突然间太耐冇食啦。咁就系连台湾人自己咧都要去揾去食嘅。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食過啦。咁另外士林夜市最出名啊，十三座牛酒啦。 哦，咦，唔係走咗咩？ 執咗啦。 哦， 執咗啦。 誒，有冇啲健在噶？ 執咗啦，係啦。咁啊，豪大大雞扒嗰啲咁啊，我哋冇乜必要講啦，係。但係點解講緊涼面咧？因為咧，嗰陣涼面原本喺夜市附近廟賣嘅，但係咧就因為咧老闆病咗之後咧就冇賣。但係佢啲面係好特別，即係比較硬身好食嘅。係啊，咁但係就因为佢好多人知，好多人食过就翻嚟食啊，食唔到咁啊，结果望好多人追寻欢，即系寻啊寻欢，系寻点样可以食到咧？再食一次呢个面，咁后屘老板知道呢个信息嘅，再开翻，咁啊摆个地摊，咁所以就值得去食一食咯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咁啊喺士林夜市揾下，或者再群组留言，我再将嗰个地址俾大家，系啦。咁啊， 播完之后啊， 系啦系啦，冇错，咁啊再增加大家嘅口袋美食地图啦，系咪先？咁啊，食夜市大概我啊提呢间啦。咁啊，另外譬如话去到通化夜市啊，通化夜市其实最出名系食咩？你知唔知？去过通化夜市未先？好长嘅。 通化夜市而家去过啦。 最出名系食咩？食香肠，台式香肠。因为咧嗰度好多间台式香肠嘅烤香肠嘅铺头。咁啊，因为出名系在于响咧，佢香肠好食之外，就系佢好多唔同口味。你噏得出佢朱古力口味香肠食过未？ 朱古力 系啦， 真系未食。 咁啊，呢个真系好鬼神奇。咁其实我觉得都几好食噶，几特别咯、那个味道就系、是。咁就咁啊，其实有好几间好食。咁就我都唔使讲边间，因为其实剩翻低都好食。因为以前好多间后屘都执咗啦，而家剩翻嗰几间都好食啊。应该系咩花叉花香肠就系嗰间啦，系啦。咁就系啦，食香肠又仲有咩？另外就系食米粉汤啦，同埋嗰叫咩啊？面线，一间叫米粉汤面线，通化街米粉汤面线好出名嘅，开埋分店添噶，系开到其他夜市度噶，系啦。咁啊，原本喺通化街度有一间。咁啊，画龙点睛啦。咁咧讲完啦。咁啊，譬如再嚟讲下饶河夜市啦。饶河夜市就食嗰、那个咩咯？以前有个程班长牛面嘅，走去香港开，铜锣湾开一间。 系 系。咁啊，呢个就唔出去食啦。咁啊，最出名系食咩？食胡椒饼，唔知见有冇食过？叫咩？嗰叫 胡椒饼冇 乜鬼，死啦！唔记啲名，好食啊！胡椒饼， 识去 系啦，喺个夜市尾度要排队嘅胡椒饼啦，咁就系饶河夜市最出名嘅美食其中之一啦，系啦。另外就系排骨汤咯，系啊，嗰啲药炖排骨咯，十全啦，系啦，呢间就系出名啦。哎呀，噏埋公司名添，啊，益咗啦，十全， 益咗， 系益咗啦，系我成日食啊嘛，老细都识到我，系十全系啦。 咁除咗夜市仲有咩啊？火锅或者点啊？ 嗱，其实咧，台北 间咧， 我今日喺板桥啊嘛，唔系台北市啊嘛，嗱都欢迎嘅，可以去喺新北市，喺我喺板桥啊中山路咁啊，我间中庸火锅吓，喺中庸火锅喺新北市，咁可以嚟欢迎嚟食啦，系啦。 咁啊，日式双倍双倍先。 咁你同个老细啦，要见到老细先得。老细都系喺厨房度嘅，因为员工可能佢唔系好熟我，系因为员工换得太快，难请人啦、啊。你明唔明啊？而家好难请人噶，所以。 要留得住一個做個一年半載，其實都有個難度。就算有即係同埋做叻嗰啲咧，有時候調去第二間鋪做，所以就唔一定喺自己間鋪度。所以啊，揾老細安全啲。華哥老細揾華哥，揾華哥話攞依介紹嘅一定有。嗱呢集睇啦，有著數啊！嗱，華哥啊，中誒中油 冇事底啊， 冇事底，冇事底，冇事底，係啦。咁啊，其實食咧北市咧，就我個人覺得咧，就可以嘗試唔同，唔一定嘅夜市。其實外面好多唔同嘅鋪頭仔啊，好出名，可以食好多嘢。譬如話牛肉麵啦，大家先係中意食牛肉麵啦，係咪？即係譬如而家我最推崇啊林東方啦，係啊，林東方喺百德路嘅，凌晨先開，日頭唔開，係啊。咁啊，另外咧有個我哋自己黑紅明星隊小三啊，而家開間雞湯牛肉麵，又係好鬼正嘅，不過夜晚先開，下晝開四點定五點先開鋪嘅，咁啊正啊，即係下賣完就 牛肉麵嗰個係邊個啊？ 邱小三啊嘛， 哦， 嗱，佢好少出現嚟而家係啊，但係佢就即係 蔡昌軒唔係有間咩？ 哦，都有，咁佢唔係食台式嘢啊嘛，佢西式啊嘛，係啦，咁都可以去試嘅，但係我咧因為點解小三嗰間佢值得去試咧，就係佢做嗰雞湯同埋牛肉麵咧，真係一流，我覺得。系啊，真系值得去一试，系系啦，咁啊，所以 我都要试下先。 系啊 ，up 咗你喺市民大道嗰度，喺铺头系啦。咁你可以查啦。咁个店名就叫牛肉面鸡汤咯，就冇其他名嘅，做牛肉面鸡汤。咁啊，值得一试啦，系啦。咁啊，讲咁多食啊，应该讲下其他嘢玩下啦，系咪先？ 系啊， 衣食住行行啦，大家中意周围行啊。咁 秘境啊， 唔使讲秘境先啦，讲市内其实都有啲即系。呢幾年新 hit 啲嘅景，咁大家你知道台北市、台灣都興搞完搞文青啊嘛，係咪先？咁啊，文青咧定去兩個地方啦，一個就係松山文創，亦係煙廠，以前嘅煙廠啦，即係變咗文創中心，係啦。咁可以直得去嗰度行啦，係啦。咁嗰度就環境清幽啦，咁啊風景優美啦，咁啊有成品書店啦，行下街頭啊咁樣，同埋嗰度好多展覽睇，咁可以過足眼癮啦，咁可以買到啲得意嘢啦。另外就係華山啦，華山其實佢性質同埋松山煙廠係差唔多嘅，咁都值得一去嘅。咁另外因為台北市咧，咁佢哋都興做啲除咗文創之外，都興啲係科技上面嘅創意。咁有三創園區啦，係啦，喺以前嘅光華商場隔離有個三創園區，我值得去睇，因為咧三創園區咧，佢有時候會有啲咧係啲比較細嘅品牌自己做嘅台灣 local 做嘅啲特色嘢。咁啊，值得買嘅。譬如好似我之前買嗰啲買咩？譬如背囊啦，即係佢特別設計啲背囊係可以咧，係你入面擺曬啲cam 啊、手機咩，佢可以拉啲線入嚟，但係啲線咧就睇唔到個隱形嘅，喺個窿度走翻出嚟。你可以攞耳機攞個藍牙，咁啊可以做到你想做嘅嘢啦，非常之方便。咁啊有呢啲特別嘅 design 嘅嘢可以買到，個三創嘅絕對推崇佢嘅地方啦，係啦。咁啊，其他話咩去咩西門町啊？去東區啊、信義區嗰啲咁啦，唔使我介紹啊，你都識去噶啦，係啦，咁呢啲就唔需要多講啦。咁啊，其實我覺得咧有啲特別啲嘅旅遊景點咧，其實都我覺得係值得一去嘅，就係咧，譬如譬如去下迪化街嗰邊啦，即係睇翻就係以前古舊時候咧，因為我覺得台灣咧前嗰排拍到戲咧叫做《大道情》，唔係前幾年，諸葛亮在生時候拍嘅《大道情》咁啊。阿佑胜哥系做主角嗰套啊，有徐唐啊，靓女。咁啊，嗰套戏入边咧，佢哋介绍嘅地方，其实嗰个地方就喺大路城嗰边啊。咁嗰边点解值得去？因为咧，嗰边河滨咧可以踩单车啦。咁之余嗰边有啲好多特色嘅铺头仔咧，就有啲好文创嘅嘢卖之外，咁啊好多特色台湾小食食到嘅，系啦。咁譬如好似食绿豆汤啦，咁佢绿豆汤嘅煮法又同我哋平时饮嘅绿豆沙就唔好同啊，系啦。咁啊，同埋啲包啦，即系嗰啲肉豆沙包、肉包之类嘅好特别嘅味道。咁啊，值得去睇啦！咁呢度我谂应该游客就比较唔知，咁应该系呢几年 hit 嘅地方啦，系啦。咁另外就系、是、譬如话而家捷运方面啦，好多地方都去到啦，系咪？台北市内湖其实都系一个好特别嘅地方，即系除咗我话去坐摩天轮之外咧，其实嗰边有几个生即系公园仔系做得几好嘅，即系可以行下公园仔，体验下即系台湾市区入边宁静嘅生活咁样，都系一个好特别嘅玩法。另外就係上貓空纜車咯，啊抵啦！我成日都俾人話，點解香港坐360要70几蚊港紙，台灣坐纜車都係70几蚊，不過台點解爭咁遠嘅？時間都一樣嘅啫，即係坐咁耐，即係由第一個站由動物園站坐到去貓空站，即係都係20几分鐘啦，係啊。兼且佢坐水晶唔使加價喎，香港坐水晶好似加價， 係嘛？ 係咯， 我未坐過香港，所以唔知。 即係咁講啦，即係咁講，係啦。即系我谂呢个真系值得去玩咯，系啦。咁同埋 台北市如果真係玩冇咗，其實即係玩悶咗，其實可以離開少少鄉郊啲嘅地方，譬如話你上陽明山啦，係、陽明山其實去下即係呢段時候可能去咩彩海湖啊嘛，跟住又去嗰、那個擎天岗啦，睇下放牛啊咁樣，其實呢啲都係唔錯。咁不過呢啲好似前都有人去啦。咁其實我想推薦嘅幾個景點就係、咧，如果大家啲時間許可嘅，可以包個車又好，或者係坐火車都好，就唔係一定去九份去瑞芳，而係去咩咧？去青銅平溪、以前去大家會去嗰度去放天燈，但我覺得唔環保啊，唔放天燈啦，係啦，影響個環境。值得去，因為咧，佢成個火車線咧可以由青銅可以上去睇完嗰、那個煤礦博物館，坐火車一路經過去到十份啊，平溪十份啊，一路落到最後尾咧，去翻到八斗子，八斗子咧喺基隆嗰邊噶啦。咁就八斗子嗰邊咧，其實已經望到基隆海，即等於我上山下海，成個行程玩曬，坐個車程咧大概一個鐘。嗱，咁其實我覺得幾唔錯，因為佢去咗好多咧就係、是。台灣人都唔係香港人都好想去嘅景點，譬如話你要經過猴頭貓村啦，去過經過瑞芳九份啦，咁呢兩個最多人去啦。咁但係其實我覺得頭先講咩青銅啊、平溪啊，跟住八斗子呢啲係值得去咯。兼且八斗子去尾站出去食海鮮啊，邊個漁港八斗子海鮮正，食完跟住再坐翻去基隆坐巴士翻屋企搞掂。咁啊，大家咁啊，喺半日一日遊啦，已經非常非常之 fit 啦。咁呢個行程係我非常推薦咯。 所以食海鮮唔一定要去嗰個咩 碧沙漁港。 有個香港人成日話去嘅嗰、那個，我都去過嘅、 哦。你講喺台北市係咪啊？上咗水產係嘛？ 係啊係係啊。 咁係 唔一定要去嗰度嘅。 咁唔同嘅。咁上咗水產係做日式嘅。咁如果你想食翻即係想食日式嘅嘢，咁你又想平啲嘅話咧，其實喺基隆有啲。菜市場咧係食到啲嘢嘅，因為佢哋都係好似有少少足地市場咁，日本足地市場咁做同樣嘅嘢喺基隆，譬如仁愛市場啊嗰啲就係做到呢樣嘢咯。咁大家呢個就要自己摸門釘去揾啦，因為唔係咁容易揾得到啊。咁但係都係喺火車站附近嘅啫，嘥時間行下就得㗎啦，係啦。 咁其實冇咁易揾先正㗎啦，先冇咁多人啊嘛。 係啦，係啦，係啦。咁啊，頭先講食啦，咁啊行啦，咁啊講下醫啦。其實我知道呢近年咧，好多香港人咧好中意嚟五分埔行喎。即係嚟批翻啲，即係你五分埔咧係台灣批發啦，係啦，即係批。而家最多最 hit 係批咩韓國衫，但係咧喺啲人去東大門買曬啲衫翻嚟喺五分埔批出去賣。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去五分埔行街其實冇乜所謂，咁即係當行下即係深水埗成衣市場咁樣。但係當然啦，我覺得個格調就同深水埗成衣市場啲唔同啦，即係。就變咗係潮啲咯啲嘢，即係近係後生仔買到嘢啲地方，但係佢哋就會有啲門檻就係話，即係如果你係單純嚟 walk in 買嘢，就唔一定俾你買到喎。咁有啲係可能做批發嘅，至少買個五件十件以上先得嘅，係啦。咁大家要 keep in mind 咯，即係要注意翻呢樣嘢，就係去五分埔行都係 O 嘅，咁但係就唔一定會你想嘅心頭好，就唔一定可能當下買得到咯。兼且可能要買好多件先。一次過買好幾件咁先成功咯， 幫埋啲 friend 買咯， 啱嘅啱啦，咁啊套裝啦，一齊著開心下咁樣係啦， 係咯，一 set 咁啊。 咁其實講翻咧，喺台灣而家買嘢咧，其實同香港真係爭得唔遠嘅，即係幾乎你講噏得出嘅品牌咩 H 咩 M 啊，或者咩喇嗰啲咧嚇，已經香港都有曬，台灣都有曬噶啦，咁啊即係都冇乜特別差別去邊度。咁但係話，如果你話有冇啲 local branding 啊，咩特別推薦呢？反而我覺得有啲文創嘅 local branding 咧，係可以去翻睇翻。但係呢幾乎都係同喺翻嗰個咩成品入面，即係佢都同成品合作，因為成品佢有一個空間，即係有個即係會留翻啲空，留翻啲地方咧，俾佢哋呢啲文創嘅青年咧去做佢哋自己品牌啊咁樣，所以就喺嗰度會揾到呢啲嘢會易啲咯，係啦。即係好似咩亞元番簡啦，係啦，即係呢啲我就覺得即係台灣 logo 手工嘢係值得去一買咯，係啦。同埋其實我想講呢度講，我想講買一個手信，但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。你知唔知台灣咧好興玩陶笛㗎以前？即係細細個可能好似拳頭仔咁大啦，咁啊吹啲聲有啲似木同笛啲聲，不過就再尖少少，因為佢細啲啊嘛。咁其實係啦，咁點解講陶笛呢樣嘢？其實陶笛 hit 咗好鬼耐，即係講我未嚟台灣之前已經有啦，十幾二十年前有。咁但係因為咧，因為陶笛呢樣嘢就係、是、咧，佢又唔係貴嘅喎，即係可能佢講牛麻，好似拳頭咁大嘅 size 啦，或者再細啲的色啲都有，一嚿水台幣嘅啫喎。抵唔抵先？你買翻去俾人做手信都抵啦，好過你話我買鳳梨酥係咪先？ 一嚿水台幣一個， 係啊，個、哦、老細仲即場教埋你點樣去撳， 喺邊度買啊？ 點樣 call？ 其實好多地方嗱，我知道淡水有啦，九份有啦，而家其實有幾個夜市都有，但我唔係好確定邊個夜市有，但我知道夜市已經開始有賣啦。 點解我會講呢樣嘢就咧？因為呢其實是一個傳統工藝啦，即係因為 local 人自己整噶嘛，香港都冇呢啲嘢玩啦，係咪先？一來平，二來就係佢有手藝啦，二來就係呢樣嘢係一個音樂咁啊，亦都係即係唔會話買手信之後浪費，即係去吹下玩下咁，有佢個功用喺度啊，兼且可以幫到呢啲藝術人去即係過佢哋嘅生活啊嘛，咁一舉三得， 咁都唔錯啊， 係啊，即係多個手信住手，唔好成日問我喂羅姨你台灣買咩？紅薯咯，豬肉乾咯，嚇、啊。红水针咯，即系呢啲咯，或者阿莫蛋糕咯，咁成日都系买呢啲，我觉得可以多个选择。其实淘碟唔错咯，咁我边其实都系得嗰两三间咁大，品质都系唔错嘅，值得买啦，好抵噶。即系我上次见过咩，一个黄色鸭仔嘅淘碟，竟然系咯，你同个鸭嘴 kiss， 跟住可以吹，哇，几过瘾啊！ 咁有趣， 系啦。 咁啊，差唔多啦。今次其实今日试下， 又未尽，其实都未讲晒，系啊。 咁啊。总会再捉阿罗姨嚟再倾下嘅，咁啊要佢多啲时间嚟上嚟先得噶。 系 你喺 唔系？其实点上嚟都唔搵啲好话，好搵啲话题，我好期待嘅，即系嗰啲唔好咁正经嘅、欸，或者讲玩讲饮讲食， 仲有新北好玩，宜兰好玩，仲好多嘢可以讲。 梗系啦， 咁中 可以开唔开个罗姨台湾走透透节目咁样？ 系咯，其实仲好多嘢可以讲嘅。咁啊，时间关系啦，咁啊，下次再倾。其他好玩嘅地方啦， 系咯， 直头实地拍摄啦。如果迟啲我哋真系， 我、呢个得嘅喎，有计喎，攞住个高铺咁，哦喂，记得嚟嚟嗰啲咧， 搵到钱先得啦，边有咁多钱去玩啊？ 嗱，最紧要大家支持系咪先？嗱，你 多啲人支持，我哋先得 呢一个节目过百万咧，可能有机会 嘅。系啦，好啦，今日咁先啦，拜拜， 拜拜。